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大运河文史专家、通州区文物管理所的任德勇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一个非常养生的食材啊，就是荞麦。那首先呢，我们先欢迎任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任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今天呢，我们就和您来一起交流一下这个养生的食材荞麦。这荞麦呢，其实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平常啊，我们有的时候会吃荞麦面，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枕头里啊，有荞麦皮儿的枕头，这是我们很早之前喜欢使用的哈。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和任老师来聊一聊这种大家都熟悉的食材荞麦。 嗯，说起这荞麦呢， 嗯，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从小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我奶奶那个血压可能高， 嗯， 然后她就用那个荞麦的那个皮子，糠皮子这个枕头， 对， 哎，一是舒服，一是呢，嗯、确实它可能有醒神的这个作用， 嗯， 我是最早接触是用枕头， 枕头， 哎，嗯、养生， 对， 哎， 嗯，因为我们现在哈就是都市人的家里边的枕头一般都是那种棉芯的，或者说是那种现在是那种橡胶的也很多哈。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家里还在使用那个荞麦皮的那枕头，所以现在其实还挺怀念那种枕头的，其实枕着也挺舒服的。嗯， 现在这年龄一大呢，我现在依然还用那荞麦壳的 哦、 尤其到那个市场上去， 嗯， 专门定制枕头那儿， 嗯， 然后你要选最好的材质呢，就是一是它的布料， 嗯， 一个就是这个芯儿， 对， 就用荞麦的，荞麦壳子的， 嗯、 啊，这个东西现在目前来说的话也是枕头里的最首选的东西。 对，就是一般这个上了年纪的朋友还是更喜欢这个荞麦皮儿的枕头、 嗯、 而且我记得就是家里边小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晒那个荞麦皮儿。 对，因为枕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要碎， 嗯， 碎着尤其夏天然后又拿它筛掉， 对、嗯、 那些碎屑要筛掉， 嗯 啊，然后等于再重新装消消毒， 嗯 啊，把枕套洗干净了。 对， 所以这个呢，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从小时候一直到老人，其实我们每天都不能离开的一个，整一个养生的一个 养生的 食材、 或者是一个材料。 材料， 对，它不仅可以这个用当枕头使嘛，这但还可以吃呀，对吧？咱们这么多现在的健康的食品，就有这荞麦面啊，还有什么？我听说还有荞麦的这凉粉儿之类的东西，所以。任老师给我们介绍点吃。 荞麦因为它的食用的那个面比较广， 嗯， 可以做面条啊， 嗯， 做饼子呀， 嗯， 而且还可以做凉粉， 嗯， 哎，一般的像这种比较皮质的这种荞麦呢，一般的就是腹地， 嗯， 好的地一般都不种， 嗯， 哎，像一种比较边角地啊，山地呀、啊。 嗯， 比较贫瘠的这些才去种这些东西。 哦， 所以这荞麦呢，生长力、生命力也特别旺盛。 嗯， 它一年下来之后，集这个天地日月的精华呢， 嗯， 所以呢，它产量很小。 哦， 一般咱到市场上去看，您看你说荞麦面，那都不是白的， 嗯， 那都是那个 黑的，就是棕 灰灰的， 灰的，对， 哎， 对， 然后因为它你要是精细的话，它可能也要白一些。 哦， 如果说跟咱那小麦似的，小麦麸子多，糠多的话，它也是都一个颜色。 嗯， 如果你提炼的特别纯的话， 我小时候那时候就是85粉面粉的话，那就已经很白了。 哦， 现在咱吃的这些市场这些成小袋的这些饺子皮儿的话，它可能还要更精致， 对，更白更细。 但是从营养来说的话， 嗯， 从对人的需求来说的话， 对， 啊，可能就少一些。 对， 所以这个荞麦呢，感觉特别珍贵。 是，它就是因为它产量又少，对吧？咱们平常也不天天吃这个荞麦，所以就是我们如果从健康养生的角度上讲，荞麦确实是一种比较养生的食物哈， 嗯嗯。 我经常听说就是荞麦制作的各种就面食类的，就比如说有这个荞麦面，还有荞麦饸烙，反正就是都是用荞麦做的啊。任老师再给我们说说这还有什么好吃的呀？ 啊，像荞麦里呢，它还可以入药。 嗯，入药， 可以当药，比如说像农村要长一些那个脓疮啊， 嗯， 也用荞麦去调理。 哦， 这个蒙古族作家韩庆慧老师写的一本书叫《额吉的荞麦地》。 嗯， 因为他是蒙古族作家，额吉呢就是母亲的意思。 母亲， 额吉的母亲的荞麦地。 嗯， 这荞麦地呢，然后这篇文章里就详细谈到了荞麦的对人体的这个滋补和药用价值。 嗯， 然后现在这本书，叫《额吉的荞麦地》，这里面其中有一篇文章写的很精致，就提到了荞麦。 嗯， 他的文字已经变成那个翻译成那个英文 哦， 已经那个走向世界，就把中国的这个文化呀，饮食文化已经介绍到世界各地了。 嗯， 其中有这么一个章节， 嗯， 提到了呢，就说额吉呢就是母亲的意思，蒙语。额吉管这个荞麦地也叫管这个荞麦也叫茎长草。 哦， 一般咱们闹肚子是有脓有疮的时候要吃一些药， 哦， 有一些茎长的药。 对， 但是呢，他用荞麦来替代做这个茎长草。 嗯， 所以这里面提到了额吉管荞麦也叫茎长草。 嗯， 塔纳这是一个 人名儿， 人名儿， 哎， 小女孩小孙子， 对， 小孙女啊。额吉的头上呢，脸上长疮的时候，额吉就会用醋啊，把这个荞麦面混成糊糊状涂在这个疮上。 嗯， 那个疮口呢过一两天就结痂了。 哦， 拉肚子的时候呢，喝下炒焦的这个荞麦面 嗯， 也能立刻能好。 哦， 还有就是如果说农村啊被狗咬的时候，咬了的时候呢，就把这荞麦面掺上这个用狗毛搅在一起，这个面敷在伤口。敷在你 窗口 上来回摩擦 啊， 因为它为什么要用狗毛，它就是容易把持住这个荞麦面， 对 对, 对， 然后在那窗口上来回那个摩擦， 对， 这时候也能达到止血止痛的作用。 嗯， 所以呢就是这个额吉呢就把这个荞麦叫茎长草 啊，茎长草 啊，茎长草就去脓啊，消毒镇静啊， 去脓消毒镇静，所以说这是荞麦的一些药用的功效。 对， 嗯， 对于荞麦的好处呢，这个塔纳都知道，这个小孙女都知道。额吉说过，就是额吉呢，实际上是以咱们这种人称为的，就是应当额吉是小孙女，是他 奶 奶， 对， 但是咱们称额吉就是母亲的意思， 对对。 这个额吉说过呢，虽然荞麦花在百花当中没有名字，也不富贵，平平淡淡，也很卑微，但荞麦能去除五脏的渣秽，消热肿风痛。还能治病利器。 嗯， 额吉说自己活到这个年龄了，啥药都没吃过，一次针也没打过。 嗯， 这就是一辈子爱吃荞麦的原因。 所以很养生啊，这个荞麦哈。 对， 要是拉肚子了呢，这吃点炒焦了的荞麦还可以这个止腹泻哈。你要是被狗咬了，它因为荞麦有这个镇痛啊、消炎的这个止血的功效，所以说裹着那个狗毛，然后在这个伤口上、窗口上敷一敷，然后可能这个被狗咬了，这个窗口就好得更快一些。 嗯， 其实我小的时候，我爷爷还真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养那种宠物狗，然后也是不小心就玩嘛，小孩子玩嘛，然后就可能被它稍微咬一下啊，我爷爷真使过这种土 方，就是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肯定就是听说一辈一辈流传下来的。他就说那个剪一点那个小狗的那个，就咬我这个小狗的狗毛，然后裹了一点，我不知道，我当时都不知道那是什么面，可我觉得应该就是荞麦面， 应当就是荞麦， 对。然后就说没事儿，孩子，就是给你敷一敷，反正就是过去很多年，因为那个窗口也不深，也不是说那种真的被狗咬，就是玩儿，可能不小心它牙碰你一下哈，哎，但是当时还真是用过这种方法，我今天才知道他用的是荞麦面，他应该就是用的荞麦面， 嗯，就跟咱们北方喜欢吃饺子似的， 嗯嗯， 哎，一般吃完饺子的时候来碗汤， 嗯， 叫原汤， 能满 原 食，对 对，所以就说这个，哎，你那个小狗如果咬了之后呢， 嗯， 它也不太严重的时候，可能就用它的狗毛， 嗯，对对对。 然后拌这个荞麦， 哎， 然后给它在那伤口那儿， 嗯， 去那个起到镇痛啊，消炎的作用。 对，是这样的，嗯，那就刚才我们就已经聊了这个荞麦的一些药用的功效啊，吃的时候一些药用的功效。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好多这个荞麦面，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这种荞麦面，我有一天看电视上，就是人家那种电视购物，然后还卖这个一袋一袋荞麦面。据说荞麦可能是不是有这种减肥的功效？女士吃了，爱美的人吃了，可能还有减肥的功效。但是我没有求证过啊，咱们还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这个作用。但是肯定是吃一些这个粗粮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对， 嗯， 像一般的荞麦做猫耳朵。 嗯， 哎，这个那时候生活比较贫困， 嗯， 没有那么多精白面粉， 嗯， 啊，然后又在这个粗粮玉米之间的选择用荞麦， 嗯， 哎，做一些猫耳朵， 嗯， 做一些凉粉， 嗯， 哎，荞麦还可以做凉粉， 嗯， 哎，这个您看，这个韩金慧老师提到这个额济的荞麦地里面提到了， 嗯， 这个额济怎么去做这个凉粉？ 凉粉，嗯，咱们听听， 额济正在外屋打荞麦凉粉， 嗯， 他颤抖着手，先把灰白的荞麦打成稀糊， 嗯， 啊，稀糊糊状啊，再倒进盆里，然后颤巍巍的将那盆端到院子里，放在太阳底下，上面罩上防苍蝇的罩子， 嗯 嗯， 嗯， 他要在那个阳光下进行那个 发酵 消毒， 对， 啊，然后要培养他这种菌， 嗯， 哎。额济做完这些，就喘息着坐在院子里的老杏树底下。 嗯， 哎，额济老了，这些过去很容易做的事情，现在做起来都很吃力。 嗯， 干活时，他紧闭的双唇和鼓起的双腮都告诉塔娜，告诉这个小孙女。 嗯， 这样的每一次蹲下和站起来，对他来说都很艰难。 嗯， 额济唠叨着说。当年自己做荞麦凉粉一次就能做一大笸了，现在只能做一大碗， 嗯， 再多就拿不动了。 嗯， 额济说一转眼自己也是80多岁的老人了，这日子咋这么快呀，啊， 嗯， 这个荞麦伴随着老人一生啊， 对， 哎，他想把这个经验然后传递这个小孙女， 嗯， 哎，他给做这个示范做荞麦的凉粉， 凉粉，嗯， 说他年轻的时候能做一大笸了， 嗯， 现在顶多是哎 做一大碗， 做一大碗了， 嗯， 半天的功夫呢，那个盆里的荞麦面糊糊就被晾干了， 嗯， 凝成一坨。额济把盆子端到屋里，切成条，搁一勺醋， 嗯， 放些香菜末， 嗯， 再加些辣椒粉和酱油， 嗯， 一碗晶莹透剔的荞麦凉粉就做完了。看着这一大碗香喷喷的凉粉，额济又开始像神经病一样的嘚啵，以后想吃荞面没有了，哎，说 做不动了， 对，做不动了，意思就是你这个小孙女你如果不学这技艺的话， 就 你吃 不着了， 吃不着了， 对，额济做不了了， 对，他这是传统的做法， 嗯， 咱们一般要吃凉粉的话， 嗯， 到那个快餐店很容易， 对， 是吧？都搅好了，然后一拌， 对， 一会儿就出来。 对， 啊，他这应当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方法，在太阳底下要酝酿， 对， 哎，然后要进行打磨，把这些调味品啊都放在一起，这是传统的一种吃法。 嗯， 哎，现在这个额济的荞麦地这本书呢， 嗯， 已经是我们那个通州区文联已经成书了。 嗯， 哎。其中的韩金慧老师的这书里面的这篇文章已经变成英文， 哦， 已经把祖国的传统的养生美食这种文化呢， 嗯， 已经向世界各地去介绍了， 嗯，对，去宣传出来， 对， 嗯， 因为世界人都需要健康，都需要养生， 是 咱们传统的荞麦跟人体这种天然这种关系， 嗯，关系，嗯， 哎，已经通过媒体这种文字，已经把运河这个文化的精神传递给世界各地了， 嗯， 叫世界人民都进行这方面的享受， 嗯，对。那刚才我们就聊了一些这些荞麦的一个，首先我们先说了说这荞麦皮的枕头哈，我们小时候每天睡觉都要枕的枕头，当然现在任老师还依旧在使用这个荞麦皮的枕头。然后我们又聊了一些这个荞麦的药用的功效，以及说用荞麦做成的一些小吃哈。那任老师，我们知道说您以前一直是在这个通州区的博物馆工作，然后现在又在这个通州区的文物管理所工作，有一个工作角色上的转换哈。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这工作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啊，因为我们这个文旅局下边两个科级单位， 嗯， 一个是通州区博物馆，一个是通州区文物管理所， 嗯， 这两个科级单位呢都在一个院办公， 嗯， 哎，我们由于职责的那个细化呢，我现在从博物馆已经到这个通州区文物管理所了。 哦， 哎，它实际上都是文旅局下边的一个文化遗产保护的两个部门。 对， 一个是侧重于可移动文物， 嗯， 比如说通州区博物馆负责可移动文物， 嗯， 我们有镇馆之宝蜜蜂扇。 哦， 蜜蜂扇，嗯，前几年在首博跟国家博物馆都原件展出过， 嗯， 引起轰动。 嗯， 这是可以移动的文化遗产，属于博物馆负责。哦，博物馆那个院儿就坐落在通州区万字会院。 嗯， 万字会院就是由通州区文物管理所负责管理。 哦， 像通州区的这文庙啊、清真寺啊， 嗯， 燃灯塔呀， 哦， 这些都属于文物管理所的管理的职责范围。 嗯，那所以说这个刚才您提到，我听了一下说这个啊，燃灯塔，这个通州塔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建筑哈。我们这个有一句著名的诗说，一枝塔影任通州，那这个一枝塔影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燃灯塔呢？ 对，这个燃灯塔呢全名叫燃灯佛舍利塔， 嗯， 简称燃灯塔，然后通州人呢管它叫通州塔。 对，通州塔， 因为它在老通州城的北门内， 嗯， 所以离北关很近，老百姓像我们老家住这个塔北边都管叫北关塔 啊。哦， 就是指的这个， 其实就是这一个塔， 这个塔， 嗯， 这个塔影，这个一直塔影任通州是清代王维珍的一首诗里面的一句， 嗯， 应当是通州八景之一， 嗯， 通州八景之首，古塔凌云的一个著名的诗句， 嗯， 全诗是云光水色露和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幡新雨后， 嗯， 一枝塔影 任 通 州。对， 很有诗意。 是，然后这个因为说到这个燃灯塔，就是大家其实想到通州它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建筑了哈。然后我就记得这个燃灯塔上曾经是说有一个榆树在这个塔上边，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您跟我们聊一聊。嗯， 对，这个燃灯塔呢，这个身世呢是很那个奇险的。 嗯， 像以前的时代呢，就属于陆河水比较大的时候。 嗯， 因为这个塔就在陆河的西岸右岸。 嗯， 所以老百姓赋予它很美好的寓意。 嗯， 就想这个塔呢，能够把这水患镇住， 嗯， 或者叫镇河塔， 嗯， 另一个就是漕运时代， 嗯， 元明清三朝，然后定都北京之后呢，然后南方漕粮到北京来， 嗯， 到大都到北京来， 嗯， 首先第一站要到张家湾，到通州，先到这塔下， 哦， 所以呢，就是刚才出现了王维珍的一首著名诗句， 对， 远远的就能看到塔尖了。 对， 今天的目的地任务要完成了， 嗯， 一直塔影任 通州， 很轻松的那种诗意的感觉就呈现出来了。 对， 所以这个塔有航标的作用。 哦， 第三个时代就应当是新时代了。 嗯， 新时代城市副中心， 嗯， 已经入驻通州。 对， 通州华丽转身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之后， 嗯， 这个塔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 嗯嗯， 这个塔始建年代是北周宇文氏时期， 嗯， 距今有1300-1400年的历史。它是那个八角13层， 嗯， 密檐石心塔。 嗯， 它的始建年代是北周宇文氏时期， 嗯， 中间经历了几次那个风雨。 像史书记载的康熙十八年大地震， 嗯， 京东地区， 嗯， 地震波及这个塔， 哇， 这个塔上面坠落，说天宫上面那个舍利就洒落在地下了， 嗯， 然后给修复之后呢，形成了现在这种形制，现在专家看呢就是辽制。 哦， 但是辽代的风格，这是第一次史书记载大的波动，康熙十八年地震，然后就是现在，76年的时候，京东又大地震，大地震的时候，然后又波及这塔，这次塔上边没那个震裂，但是中间有一些缝子呀，有些零件掉了，有一些那构件掉下来了， 哦， 所以76年之后，10年之后，86年 、 然后政府呢集中这个财力物力对塔进行了全面修缮，这是应当是第二次大修了， 大修， 在修缮过程中就发现这个塔的13层上边西北顶侧这位置呢，有一株您说的这榆树 啊， 是榆树，在这个修之前的话都不知道是榆树， 对， 实际是一植物榆树， 其实是一个榆树，因为我们现在到这个公园去看哈，这棵榆树现在已经就是被移植到这个地下了，就我们能看到这棵树。 对，它现在在这个西海子公园的葫芦湖西畔，西南畔这位置，现在已经根深叶茂了，因为它地下之后呢，营养丰富。 对， 在那个塔上面那个上面有西北风比较凛冽，春天最早的雨露它承受的晚，然后冬天最早的那个干里的环境呢，它有承受着，所以它表现出一种运河的一种承受过程中的一种顽强的生命力。这是咱们体现咱们那个祖国传统老百姓这种勤劳勤勉，这种顽强跟自然搏斗这种精神，体现的特别那个深刻。 对，所以说这个刚才咱就聊到了这棵榆树哈，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也是能看到非常粗壮的一个树了，一个大树了啊。那我们这跟榆树有关的一些好吃的或者可以养生的食物，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因为运河两岸直柳直榆比较多，像通州区的地名里的前榆后榆，就是榆林庄，还有一个榆林庄，就直接直名榆林庄，榆树啊，这个历史上有一传说，说这个皇帝从这儿走，然后开春的时候说停一停，歇一脚，因为怎么那么香啊，还白花花的，实际上是，这个堤岸种满了榆树，我们管叫榆钱儿，一下来之后说这个村庄以前叫别的名字，后来皇帝直接赐名叫榆林庄 啊，就是因为它有榆树， 有榆树一片成片的林，然后现在呢就是榆树呢，这个春天这个我们管叫榆钱儿啊，榆钱儿，然后它可以食用，可以药用。 哦，榆钱儿也是一个食用和药用的一个食材吧？ 对，我们小时候开春的时候，就撸那个榆钱儿，撸下来之后呢，然后给它摘干净了，洗干净了，可以做糕，那时候白面少，就是一般用玉米面细筛，然后做糕，如果有条件的话，放一些那个陈枣啊，这些，然后把它做成糕，放点那个白糖、红糖啊。小孩都爱吃那个 榆钱糕啊，榆钱糕，就是其实我听过这个榆钱糕哈，但我还真没吃过，可能都是在您小的时候，比如说白面少那个时候哈，吃一点这个也是一种健康养生的一个食品吧，主要也是没得可吃了那时候啊。 对，现在呢，应当包括粗粮啊和榆钱这些自然的这种精华，在一起，然后咱们匹配好，那就是一种养生的 那个 美食啊。 对， 像现在那个榆林庄还正在打造这榆钱糕的系列，它从美食养生的角度，从村落运河文化这种地名传承中汲取这种精华， 对， 然后传承这种美食的精神， 那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榆钱糕，我听说这榆树全身都是宝，您说说还有什么好吃的呀，用榆树做的呀？ 因为这个历史上通州地区啊多河富水，所以它那个两岸呢，政府自古以来就动员那个植树绿化，然后主要像榆树啊、柳树啊，这些在河边都是大面积的 种植 种植， 像榆树，咱们说的它那个春天开花季节，榆钱儿， 嗯， 它有成籽之前特别嫩的那个， 嗯， 然后可以做糕，可以做那个汤啊， 嗯， 这些，上边的精华都可以入药入胃， 嗯， 它这个榆树本身就是一个宝，像北方的那个建筑材料基本上都是榆树的，榆树家具，因为北、 哦、 它适合北方那个气候， 嗯、 它不变形。 嗯， 像南方的红木到北方来打成家具，它要需要那个三年的那个变性期。 嗯， 然后榆树呢就比较适合本地， 嗯、 但是榆树这个皮也可以食用。 嗯，榆树的皮怎么吃啊？您跟我说、 啊，榆树皮 怎么吃、啊？ 榆树皮我没吃过。 嗯， 我父亲他们讲， 嗯， 他小时候呢就吃过这个。 哦，榆树的皮。 他那时候不是养生，他是要解决温饱。 嗯， 因为那时候白面少，玉米面多， 嗯， 棒子面多、 嗯， 然后老经吃那个就没有意思了。 嗯， 如果春天 换点花样。 对，春天谁家有说？要为盖房子、 嗯、 把一个很粗的一个榆树放倒了、 哎 那个皮他们要拿撕下来、 哦、 晒干了、 哦 晒干了之后然后等于放那石碾子上要磨、 哦、 给压、给压碎了然后用螺细螺筛、 嗯、 筛了之后跟那个玉米面搅在一起叫贴饽饽、 哦 不是蒸窝头不是蒸糕、 嗯、 它是贴那个饽饽 嗯、 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东西呢那个饽饽一般的那个锅、那个粘不上它散。 啊、哦、对。 我现在想就是应当像团粉淀粉的一个这个功效。 对一个效果。 对、 嗯、 但是呢那个东西放在一起呢你想是本身就是杂粮 嗯 玉米的然后还有这天然这种榆树这种精华。 对。 里边那皮儿那芯儿那都是营养应当很丰富的。 对对对、 我没吃过但是我爸小时候吃、 您知道 他老怀念那个时候、说榆树全身都是宝 对 我一提就是榆钱他就说榆树皮能吃、那时候年代比较生活艰苦 对、 所以他叫解决温饱 对但是其实就是说我们除了知道吃这个榆钱儿以外哈、榆树的皮原来其实也是可以吃的这我们那都第一回听说像我就更没吃过了好，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非常高兴的跟任老师聊了这个有荞麦还有榆钱儿这两种这个食物，也算是有一些养生的价值的一些啊食材啊。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以后能常来跟我们聊一些这个入药的美食或者一些养生的食材哈。 嗯，行，好，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长城大运河，避暑山庄劝业场，赵州桥，解放桥，天津广播电视塔，石家庄电视塔，张家口崇礼滑雪胜地。 您说的这些地方， 北京、 天津、 河北， 乐行京津冀。 好吃，好玩，好美丽。 FM 100.6，京津冀之声，乐行京津冀。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